不执着往生面相和舍利子。 有的同学问说，他这个面相啊，能不能决定他往生到哪去了？不能，这个决定不了。有的人家就是菩萨来表法来了，那可能给你表的就是那样一个脸，给他表的是那样一个脸，这个是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大家不要找这个相。不要，不是说那这脸儿怎么好看漂亮，他就往生到好地方了；说不漂亮就反往生到那不好地方去了，不是绝对的。所以这个咱们大家要想明白啊。